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上，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人艺的演员们诵读了话剧及文学作品的经典片段。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诵读的老舍先生的一篇作品。 谈叙述与描写，老舍。做文章有如绘画，要先安排好以什么为主体，以什么烘托，使它有实有虚，实而不板，虚而不空。叙述必先设计，而如何设计，即看要给人家的主要印象是什么。叙述一事一景，须知其全貌，心中无数便写不下去。知其全貌呢，便写几句之后即能总结一下，使人极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叙述北京春天的大风，在写了几句如何刮法之后，便说出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的要把春天吹跑。这个小的总结便容易使人记住，知道了北京春风的特点。这样的句子是知其全貌才能写出来的，若无此种的结论式的句子，则说得很多而不着边际，使人厌烦。又比如赤壁赋中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8个字，便是完整的画出一幅画来，有许多画家还以此为题去作画嘛。有了这8个字，我们便看到某一地方的全景，也正是因为作者对这一地方知其全貌，这才能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才能够写得简练精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怎样来自戴佩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外国籍的歌手，那么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位呢就是戴佩妮。那这首歌呢也很有意思，就是前段时间呢网上特别火的那首歌，就是当时在他的演唱会上，一个歌迷呢把这首歌给唱跑调了。那么随后呢，戴佩妮和这首歌也一起登上了热搜。那么其实呢，戴佩妮算是一个踏踏实实做音乐而且高产低调的歌手，那不过呢，他的才华和经历也都是建立在叛逆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叛逆的戴佩妮。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 戴佩妮呢算得上是实力派歌手了哈，在2000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 Penny 佩妮以来呢，共推出了12张个人专辑，外加两张由他担任主唱的佛跳墙乐团的两张专辑，也算得上是一个高产了哈。而且呢，从口碑和获奖的情况上来看呢，作品的质量始终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准。我们就来拿这个第一张专辑来说，专辑当中最有名的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怎样以及你要的爱。那么当时你要的爱呢被选为一部偶像剧的片尾曲，那么随着这个剧集的热播呢，歌曲也是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一起来分享你要的爱，来自戴佩妮。 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的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啊、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 戴佩妮，你要的爱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Penny》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一共有13首歌曲，除了一首歌是朋友给她填的词，那么其他歌曲的创作呢，都是由她自己来完成的。那么这个时期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哈，是创作型歌手的春天刚刚来到的时候。不过当时的竞争呢也非常的激烈。 Penny 这张专辑呢让戴佩妮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那么他的对手呢还有周杰伦、孙燕姿、林凡和范玮琪。虽然说戴佩妮没有拿到奖，但是如果往后再看的话，戴佩妮在金曲奖上的成绩应该是只逊于周杰伦。大大小小的奖项入围一共达到16次，那么其中呢5次获奖，最佳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最佳编曲和最佳乐团各有一次，也算得上是金曲奖历史上获这种种类获奖种类吧最多的一个女歌手了哈。接下来分享戴佩妮的《野蔷薇》。 就放心让它吹干我的泪，别后退，倔强的自卑一碰就坏碎，而你说的都对，有些人不是你想象中的完美，但没所谓，随时而绽放，就不怕天太黑。我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勇敢走出路的余晖，默读了眼泪，让悲伤破晓瞬间一望而美。我像是一朵被爱洗礼后盛开的蔷薇，人间不柔情包围了我不被原谅的罪，穿越冷暖躲过野追，燃烧的卑微让日光骄傲洒在我的背，看不见花蕊。 五月桃花开说心疼戴佩妮，认认真真写歌都没大火，结果因为歌迷制造的翻车现场和表情包成为了四月最火的歌手。我爱吃西瓜说知道戴佩妮还是因为好声音的丁丁，当时他呢翻唱的辛德瑞拉，后来才知道戴佩妮是后来才知道戴佩妮这么个人哈。我想静静说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是可爱女人，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是超快感，那么戴佩妮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是不想，三首歌呢都是快歌，从那之后呢华语乐坛就进入新的时代了。 默读了眼泪让悲伤破晓瞬间一望而美，我像是一朵被爱洗涤后盛开的蔷薇，人间不柔情包围了我不被原谅的罪，穿越冷暖躲过野炊，燃烧的卑微让日光照 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勇敢走出路的余晖，抹度了眼泪，让悲伤破晓瞬间因我而美。我像是一朵被爱洗涤后盛开的蔷薇，人间不柔心包围了我不会原谅的罪，穿越冷暖躲过野炊，燃烧了卑微，让日光骄傲洒在我的背，看不见花蕾，因我而美。我是野蔷薇，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叛逆的戴佩妮，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么如今呢，戴佩妮接受采访总是会说父亲是自己真正的偶像，但是小时候的她呢可真不是这么想的。戴佩妮出生在马来西亚，父亲呢戴文光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华人文学家和教育家，那么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校长。那么小时候呢，戴佩妮总觉得爸爸是校长这事儿吧，让自己觉得特不舒服，因为从上学开始呢他就备受关注，这让他感到了强烈的一种束缚感。而且呢他那个时候非常不喜欢家里来客人，因为每一次客人对他爸爸呢都非常非常的尊敬，那同时呢也总是觉得校长的女儿就应该非常的乖呀，非常的听话呀，是不是应该非常的优秀和乖巧才对。但是呢戴佩妮的本性并不是这样的。一起来分享戴佩妮的这首歌曲，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提到的《辛德瑞拉》。那么这首歌呢也曾在很多选秀节目上被选手翻唱过。 没有钟声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他的名叫辛德瑞拉。他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辛德瑞拉的眼 珍贵吗？辛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我？ 幸运儿说从来没有质疑过戴佩妮的才华，哪一天呢她能够大红大紫我都不会觉得意外。阿莹也说了，戴佩妮的音乐给我的感觉像是一只慵懒的猫，洒脱自由不羁，但是呢听起来很舒服，就算是把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拿出来听，现在依旧能够很喜欢她。木什么寒，他说很久以前呢有一个不常交流但是每一次交流呢都会给我带来新东西的朋友给我介绍了戴佩妮，后来呢就开始关注她，总希望自己的生活呢也能跟她的歌一样淡淡的前进，偶有高潮，虽有悲伤但整体还是愉快的。我们来说回戴佩妮哈，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戴佩妮呢还是会遵循家里的条条框框，规规矩矩的来成长，但是呢后来他会发现自己的并不喜欢家人给他规划好的人生，是吧？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啊年轻的朋友和曾经年轻的那段时期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哎呀不舒服哈，我还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路。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戴佩妮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她呢是家里四兄妹当中最小的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受到的呵护呀包容啊关爱啊是最多的，所以说呢是吧，就总是会仰仗着这个家里人的疼爱而故意叛逆。那么做过的最过分的事情呢就是故意逃课，故意作弊，结果呢把这个当校长的父亲呢就是气得忍无可忍，在这个校长室里就直接动用了家法。这个呢其实做法还是这个怎么说呢，需要有保留吧，这个不管怎么说呢，孩子再小做错了可以教育，但是用家法呢，第一我觉得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不同意的，第二呢孩子也有他的尊严，我觉得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去做这样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呢。一起来分享戴佩妮的歌街角的祝福。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今天我们来说叛逆的戴佩妮，欢迎各位呢在稍后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待会儿见喽。 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比我还重要，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说的是叛逆的戴佩妮，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其实呢，戴佩妮能够走上音乐的这条道路呢，也是因为她的叛逆哈。那最开始呢，她是学跳舞的，在十岁的时候呢，机缘巧合接触到了舞蹈啊，非常喜欢，于是呢就学了华族舞蹈和现代舞。虽然说呢舞蹈和音乐啊是不分家的，但是呢当时戴佩妮呢并没有想过走音乐道路，但是呢她二哥非常喜欢写歌啊。当时呢马来西亚有一个全国性的歌唱比赛，分为高中、大专和大学生几个组。当时呢他二哥高中毕了，但是呢没有念大学，不能参加比赛啊，就一直跟他抱怨，哎呀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那么戴维尼跟他二哥的关系呢很微妙，俩人呢从小打到大，看到二哥呢不能参赛，他幸灾乐祸，天天笑话他。结果呢他哥就真生气了，就说有本事你去参加呀。戴维尼一听，我不能认输吗？所以说硬着头皮写了一首歌曲，没想到居然拿到了很不错的名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比赛呢，他认识了很多喜欢创作的朋友，交流之中呢发现生命原来可以通过音乐去表达，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于是呢他就对创作产生很大的兴趣。贼来自戴佩妮。 灯开始照，是在摸黑，灯开始照，是下不能归，早休息了却耍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说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早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受罪，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一直起舞沦为你同类。灯开着灯是在摸黑，灯开着灯是在不能归，早休息了却又说累，在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有多么爱谁，骗谁，说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不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你们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 甲乙丙丁不是我说，有人说戴佩妮是一朵永远叛逆、个性自由洒脱的野蔷薇，喜欢曾经喜欢街角的祝福，现在更喜欢她的我对自己开了一枪，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伤，礼貌地笑着说对不起，把你弄脏，我想我的心醉了，谢谢你那么的安静的捧场，那种浑身鸡皮疙瘩的感觉，她想要表达的情绪总是如此浓烈，在柔软中拥有强大的杀伤力。 戴佩妮呢参加创作比赛是1995年的事儿了，但是呢正式考虑做音乐人是在1997年。那么在这之前呢，他是一心想要做舞蹈家的，看不出来哈。因为当初呢他看了新加坡的一个舞团觉得很震撼，所以说呢他就一直把加入那个舞团作为自己的目标。为此呢他还跳过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这样的舞台。但是呢舞蹈呢也给他带来一身的伤病。戴佩妮自己呢虽然说是很能吃苦，家里人呢看他总受伤就非常心疼，所以说总是劝他差不多得了啊，要不放弃吧。但是呢他自己总觉得受伤就是家常便饭嘛，而且这些伤对自己影响不大。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件事情让他改变了想法。首先是他意识到舞蹈演员的舞台生命是相对短暂的，那么那时候呢他就开始想，如果跳到30岁就要用赚的钱去养伤，其实还是蛮亏的哈。其次呢就是他是扁平足，那么很多动作呢就受到了限制，所以说他才下狠心要转行的。于是呢开始接触音乐了，一起来分享戴佩妮的爱疯了。 向我的身侧，我想你疯了。 爱疯了，来自戴佩妮。轻松岁月说，太矛盾了，有时候希望歌手高产，这样呢就总能有新歌听，但是呢有时候我又不希望他们高产，因为好听的歌太多，一场演唱会是不可能唱完的，经常是等了一场自己最期待的歌却没有听到。半醒的狐狸说，好久以前有同学推荐他，当时呢我还是觉得他声音太腻，但现在呢却有点着迷，也是奇怪哈。砰砰砰说，戴佩妮给别人写歌的时候总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而且非常的明显，甚至有时候别人唱他写的歌声音都开始有点像他了，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大国力说，爱疯了，疯到自己痛得不晓得，我放弃了保护自己的可能，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爽又来了说，对于好歌会说话这个节目简直就是爱疯了。谢谢各位啊。话说呢，到1999年的时候呢，戴佩妮被挖掘到了唱片公司。别看她现在是创作型歌手，那么其实呢，刚入行的时候不会弹吉他，不懂乐理，甚至呢不会看谱。最初公司呢希望她能够系统的学习啊，慢慢的打造她。但是呢，光是这个乐理就学了不下五遍，而且呢还没学会。那个时候呢，创作基本靠哼。他呢进入歌坛发行的第一首创作单曲《不想》就是这么做出来的。那么幸亏呢是唱片公司看出了他的这样的才华哈，没有放弃他，不然呢很可能就听不到后来的，也看不到后来的戴佩妮了。一起来分享这首《不想》，来自戴佩妮。 是不是 Mary 挂断你电话？你那个 City 还热闹吧，把糟透的情绪给他吧，不可以吧。 Jack 怎么还不接电话？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那开着的电视你关掉了吗？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所以不说话，三更半夜精疲力尽，不想争论，不想回家。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我无所谓的样子，我不想也罢，我不想也罢，我不想也罢。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开着的电视你关掉了吗？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妈咪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精疲力尽，不想争论，不想回家。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所以不说话，三更半夜精疲力尽。 他们说我很情绪化，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无所谓的样子。我不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说的是叛逆的戴佩妮，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包括说写歌基本靠哼，这种操作我还是头回听说，感觉自己好像浪费了一个出道的机会啊。嗯哼，什么时候都不晚，没准你现在创作下一个红的就是你了啊。大明仔说，高中开始听戴佩妮的歌，当时呢班里听她的歌的人并不多，但是呢听的人都是真心喜欢哈。后来呢每过一个阶段重新听她的歌都能有不一样的感觉。确实了解了戴佩妮之后呢，就会感觉好像她是在流行歌坛当中的一个好像非常叛逆的跟搞摇滚的这样一个乐手一样哈。语文老师说感觉戴佩妮的歌迷呢还是有很多的，刚刚用软件查了一下，同时期出道的女歌手音乐热搜度和播放量只有蔡依林和孙燕姿比她高了。哇，这个数据还是挺清流的哈。出道这么多年呢，戴佩妮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呢都经历过这样的高潮低谷。在2010年前后呢，她患上了很奇怪的眩晕病，经常呢不明原因的就眩晕，神经失调，甚至呢对人群还充满了恐惧。那段时间呢她的事业是几乎停滞的，不过呢唱片公司呢对她还是非常友好的。她患病的时候呢合约恰好到期，那么唱片公司呢知道他正处在低谷，那么期满之后呢主动提出续约，这样的非常感动。你看看，这就是话说当中的这个人家的公司哈，人家的老板。那么在痊愈之后呢，戴佩妮不但自己发行了专辑，还建立了一个叫做佛跳墙的乐队，一个很有味道很能勾起食欲的乐队，是吧？这个也很符合咱们这个中午的饭点时间哈。那么这支乐队的成绩呢也相当不错，第一张唱片呢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的提名，但是呢那年竞争太激烈了，入围名单里有很多名气更高资历更深的乐团。不过呢佛跳墙乐团的第二张专辑就把这个奖拿到手了。以下分享佛跳墙乐队的歌曲，名字叫给你看啊，乐队的主唱就是戴佩妮，很燥的一首歌，准备好了吗？ 非常别转了， 看激情美丽的角色，无论是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通通失色，就是要给你看我本来有的颜色，黑又黄绿了无之色，就是要给你看 其实呢，戴维尼玩乐队也算是寻找初心的一种方式了哈，因为呢，他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以乐队的模式开始的。刚才我们说了，当年呢，他学乐理就学了五遍，当时发唱片的是戴维尼，但是呢，在他身后还是有一支乐队的。他呢，不会把歌谱写在纸上，只会哼哼，所以说呢，就只能找乐队来帮忙了。所以说刚才那个薄荷就说了哈，感觉自己浪费了一个出道的机会，是不是觉得被骗了哈？所以说呢，戴佩妮也很庆幸自己有一群懂音乐的好朋友的。好吧，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戴佩妮的歌《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最近也是我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么今晚10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产犯罪悬疑片引爆者，喜欢的朋友10点钟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时候才会记得聊一聊我们各自那段，我很简单8.6。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北京这车展都搞了15届啦。 完了，然后呢？